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住在一起，就算吹凉雪花，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的无限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

线中模糊，一点一点。 原来爱得多深，笑得多真，到最后随缘逝去，没一分可强留。茫然仰首苍天， 谁人躲藏在背后、啊、梦中想的都遗留，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，随缘当自没一分可强求，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堕网络、啊、恨的苦的需承受，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，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，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，随缘当自没一分可强求，回头看这一生，人如飞虫堕网络、啊、恨的苦的需承受，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，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哦、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，我我随缘曾邂逅，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，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、啊、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我旁边。

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n't lie， 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但你说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So why I am， 不能就是你有份。就要

次约会，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，送你的十二朵玫瑰，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？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

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太多无法掌握的梦，你站在风中，你是自由的，生命有太多不得不分的痛。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。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，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。我试着微笑，试着拥抱，在每一秒

真是想念。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，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。你哈哈笑的样子倒是一点没变，时间走了谁还在等呢？这杯咖啡忘了加糖，真不是我那么伤感，世界太复杂，你说单纯很难，我当然都明白。可是呀，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，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情侣一样，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。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，你说你现在很好，而且喜欢回忆很长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家人一样，总是远远关心，远远分享。回家，两只手握着晃呀晃呀，舍不得吧。你不知道吧，后来后来我都在想，跟你走吧，管他去哪呀。这杯咖啡忘了加糖，真不是我那么伤感，世界太复杂，你说单纯很难，我当然都明白。可是啊，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，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情侣一样，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。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，你说你现在很好，而且喜欢回忆很长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家人一样，总是远远关心，远远分享。可是呀，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，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情侣一样，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。那地方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家人一样，总是远远关心，远远分享。至少还像朋友一样，你远远的关心，其实更长。 如今幻化成千缕微风。 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。不过失去了一点点，伤口却无限在蔓延。看你无心睡眠，整夜带作流泪，只想拥你入怀，彼此安慰。我已失去了我的脸，无法再与你

起龙岗，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，对快乐也不再隐藏，在旅途中了悟的人生变成故事，对爱你的人慢慢的讲。却勇敢的肩膀，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。你与世无争，随心的游荡，是我即将要实现的理想。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，你给了初恋情人你心，在他的家乡结了亲，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，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，对快乐也不再隐藏，在旅途中了悟的人生变成故事，对爱你的人慢慢的讲。你给了初恋情人你的心，在他的家乡结了亲，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，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，对快乐也不再隐藏，故事对爱你的人慢慢的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